就是省钱热线呢、啊。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今天活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曹文轩。当我们谈读书意义的时候，更多的想到的就是个人的修身养性。现在我要说的是，读书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义务，因为你是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份子，你有责任和义务读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曹文轩小说系列最新出版的《萤王》。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男孩与萤火虫之间不可思议的缘分，是一个浪漫并带有奇幻意境的故事。每年夏天，爷爷会见到成千上万的萤火虫，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仔细打量过它，空中又划过一线光亮，爷爷一时忘记了鼻梁上的那只萤火虫，立即起身张望，何止有一只，还有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他仔细地数了数，共5只，它们飞来飞去，为爷爷酿造出一个明亮的小小世界。根根芦苇，根根茎，它们缓慢地飞行，身子前行了，但身后留下的金色曲线却留在了空气里，如游丝一般飘动着，舞着萤火虫交叉飞行。于是空气里就留下了互相缠绕的发光的游丝，如梦如幻。这是《萤王》中一个片段，我希望大家在阅读这个故事后能够感受到世界万物皆灵皆美，也能够从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感受到勇气、信念、善意与爱的力量。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气晴，预计最高气温22度，同时伴有3-4级的偏南风。天气晴好，空气质量不错，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不过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我们还是赵冠丽啊和我们的古曲爱好者呢一起在节目中分享多种形式的曲艺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今天首先邀请您欣赏的呢是一段西河大鼓作品，这是由李文秀老师啊演唱的一段新时期的新作品《春风化雨》。 卫生局的干事张涛，小伙子挺有才气，论模样长得帅，讲风度挺有派，写文章笔头快，照相的技术还不赖。这天呢，领导给他个任务，让他去给一位模范护士拍张照片。小张说，哼，就这活啊，骆驼吃豆芽，小菜保证完成任务。哎，领导说，你可别这么说，前两天报社的记者去给他照相，他可没让照。嗨，您哪知道，那模范人物都谦虚，这得事前做好动员工作，实在不行啊抓拍偷拍。摄影这东西就是一瞬间的艺术啊，这事儿啊包给我了。他是哪个医院的，叫什么名啊？他是桥东医院的于平。哦，他呀，您呢另请高明吧，这我可去不了。哎，你不说你保证完成任务吗？我，你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反正我就是去不了。小张啊，我们搞这次摄影展览是为了推动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我们要好好宣传白衣战士为患者服务的职业道德，这可是一项政治任务啊。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去对付着拍一张吧。哎，你别对付啊，行行行，反正我去就是了。也不谈，相机一端，快门一按，咔嚓一声就算完。为什么张涛不愿见这位护士呢？这事儿啊，就发生在上个星期天，有人给他介绍了女朋友，就是这位护士于平。第一次见面，小伙子当然很重视了，换了套新衣服，把皮鞋擦得倍儿亮，出门之前呢还照了照镜子，行，还自我感觉良好，见面以后呢气氛也不错。于平问他，你多大岁数了？28岁，很合适。在哪儿工作呀？局机关。行，俩人谈了一阵子，张涛心里话，就凭咱这条件绝不能像电影那里头那个女跑男追，往后怎么处啊我让你自己说。于平同志，以后怎么打算？姑娘说，如果你要是愿意交朋友的话，只要你同意，我想再另给你介绍一个，你们俩挺合适。就这一句话差不点没把张涛气得半身不遂了。张涛想，你要看不中我可以告诉介绍人，哎，你就是当面直说也没关系，你别这么损呢。于平呢还紧着追问， 如果你要是同意的话，过两天给我个回话。张涛想干嘛过两天呢？我现在就告诉你，再见。万没想到，今儿个领导就让他给这个护士来照相，这不是冤家路窄吗？你想这小伙子心里头能不别扭吗？张涛走到医院门口啊，心里给自己打气儿，今儿个我豁出去了，反正我来找你啊，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进了屋二话没有，我就给你照相，照完了我就走。张涛来在了护士值班室，巧屋里头就有于平一个人。于平一见张涛还挺热情，你来了，那事儿你考虑好了吗？ 我 没考虑，我也用不着你再给我做介绍。张涛说着话把脸扭过来冲着墙说，咱们过去的事儿就算结束，全当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今天呢是公事公办，本人受局领导的指派来给你这位模范护士拍张照片，你要愿意拢拢头发呢就勤快点，不需要整理，你摆个姿势就算得。哦，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对不起，这照片啊我不同意照。哎，那哪行啊，这是政治任务，你也甭跟我谦虚，对不对呢？哪么你给我个后脑勺我也得照。您看有这样的记者吗？于平说，是啊，的确任务也很重要，搞这次展览的意义我也了解，如果你要非照不可，只要你同意，我想再另给你介绍一个。啊，这你也要介绍一个？他心里话，我窝心就窝到你这句话上了。于平说，你也别这么大的火气，我是不会让你照了，可是你的任务也得完成啊。我介绍的这个人他也是个护士，哎，对了，他今天呢正歇班，每次歇班啊都要从我们医院前面过。说着他推开着窗户，哎，真巧，你来看呢，他来了。张涛说，我看他干嘛呀？你看看吧。于平一把把他拉到窗前，张涛一看，哪有什么护士，只见桥头上有一个姑娘推着一辆小车，车上坐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于平说，你看他们像一对姐妹吧？不，这是一个护士在照料着一个患者。你瞧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物关系，你要把它拍照下来，不比我摆个什么姿势都更自然吗？张涛一想，对呀，反正我是按着领导意图来了，你不照是你的问题，我要给那护士照一张呢，也算我机动灵活的完成任务。想到这儿，他背起相机朝桥头就跑。张涛飞跑来到小桥洞，下如虎和映天红，小河流水做沉静，周围的草坪绿葱葱，他从那不同的角度来摄影啊。也没和那个护士说一声，他手摁快门心高兴，这真是美的人物，美的环境，美的构图，美好的心灵。于平他拒绝拍照，我临时变动，这任务也算圆满完成。张涛啊，想的挺好，没想到出了问题了。第二天他怒气冲冲来找于平算账，进了屋头一句话，你可把我坑苦了。于平乐乐呵呵地说，哎，你见了我怎么总绑着脸子？我问你，昨天照片照得怎么样啊？还说呢，整个的胶卷都糟蹋了。哟，没照好？照得挺好，领导看了以后说呀，全部作废。什么作废啊？就那护士，局领导了解， 他是河西医院的，叫魏红。领导说了，这个人呢不宜宣传。他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介绍的，你的负责任。你这个人呢，你就拿咱们第一次见面，得，这生活事咱不说，可是在工作上你别这么人为。我告诉你吧，就我这人呢，我还向来没让人这么耍过呢。我今天找你来，我就是要把这前前后。你哟，他怎么不说话了？再看于平，脸上的笑容没了，两只眼睛直愣愣的发呆，脸色也变了。小张再说什么他就跟没听见似的。小张一看坏了，这人呢别再有神经病的底子吧。本来张涛想跟于平发痛火，自己痛快痛快，这一来啊，他心里倒扑腾上了。我说就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那个别往心里去啊，我呀全部收回啊，希望你呢能往宽处里想。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背着手拉门，他要溜。于平轻轻地说了声你回来。哦，感情还会说话。嘿，那你就说吧，你要说什么呀？啊，你说呀，你倒是说话呀。哎，我可告诉你，我这人可胆小，你可别再把我吓神经喽。我是不是给你找个大夫瞧瞧啊？用不着。那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于平说话深深地叹了口气。嗨，张涛同志，在生活上我不是取笑你，昨天我介绍你去拍照，我也是好心，没想到给你添了麻烦。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我再另给你介绍一个，我指的就是魏红同志。为什么我总想着他这件事，你想知道吗？当然我想知道，可是我现在心情又很乱，一时又说不清楚。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只要你同意，我想再另给你介绍一个。啊，又来了。张涛心里话都这模样了，他还介绍呢。于平刷刷刷写了个纸条。张涛同志，你按照我写的地址去到钢厂李师傅家去了解这个多年的秘密吧。到了这个时候的张涛心里也真是莫名其妙，他还就真按着地址就找到了李师傅的家。进屋一看，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老两口刚吃完了晚饭，在床上坐这个八九岁的女孩，在旁边有个大姐姐正在帮她温习功课呢。张涛仔细一看呢，这不是什么姐妹，这就是我昨天给拍照的那个护士和患者。张涛赶忙自我介绍，打扰一下，我是卫生局来的，我想了解点事儿。这位护士当然是魏红同志了。这位当然是李师傅了，这小朋友当然是患者了。我当然，哎呦，我这都要说些什么呀？这是，对不起，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魏红说话很激动，这让我怎么说呢？我很痛苦。玲子今年都8岁了，她已经有4年不能下床了。给家长也造成了很大的苦恼，这个责任全在我的身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护士。4年前玲子到医院就诊，就因为我十指注射错用的药使她下肢瘫痪，我虽然受到了处分，可是我更难过的是对不起孩子和他的家长。我觉得我对玲子的一生都应该负责任。那年我只有23岁，本来我是个无忧无虑的性格，事情发生以后，我总觉着内心有一种压力，我怕见玲子，可是不见我又想她。多少次在大伯的家门前，我知道玲子的家长怨我恨我，我没有勇气叫门。多少次为玲子买来了水果点心，我是拎去又拎回呀。就这样的过了半年， 那天天上飘着大雪，我一个人在雪地上徘徊，我也不知道我转悠了多久，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眼前的这扇门他自己开了。说到这儿，魏红已经是满眼泪水呀。李师傅说的话，嗨，孩子，你不能这么说呀。最初我们是生气，是难过，可是眼瞅着你是真心的惦记着玲子，从你进了我们家门，你照顾她比我们还细心呢。你教她读书认字，有空你就守着她，可你今年都27岁了。有件事我们知道，原来你有个男朋友，他不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走了。可是你越不说，我们越难过呀。像你这岁数的姑娘，人家都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人家都有个周末假日，可是你呢？人的一生能有几年这样的好时候，你都把他给了玲子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的心就是冰雪，就是石头蛋子也得让你暖化了。说到这儿啊，床上的玲子不愿意了，嗨，你们别再说这些了，魏红姐，不许你再为我难过，你来，过来，来呀，坐到我身边，我来为你擦眼泪。张涛听的这是很受感动，就这么一个护士能这样精心的照顾一个患者，这不正反映了一个白衣战士的崇高道德吗？谁能想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有一个女青年在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我看这展览会就应该表扬魏红。哟，可是领导说的也对，这个责任事故毕竟是他造成的，这事儿还难办了。正在这个时候，唰，屋门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说的声：“魏红同志，这个责任不在你。”这一下屋里人可就全愣。进来这是谁啊？正是于平。再看于平的话，就像河水开了闸一样，是滔滔不断。李师傅，4年前的事儿，责任不在魏红同志身上，是另一个护士投错了药剂，给玲子造成了痛苦。可这个护士当时没有勇气来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时间越长，他的压力就越大，他只好要求调到另一个医院去工作了。在这4年里，他亲眼看着魏红同志精心照顾着玲子，他的良心上就更受到谴责了。他想拼命的工作来弥补这些过失，没想到领导上要给他很高的荣誉，准备在展览会上去宣传他，可是他怎么敢接受？我所说的这个实职的护士不是别人，他就是我于平。说到这儿，于平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他恭恭敬敬地给家长鞠躬，给玲子鞠躬，给魏红鞠躬。张涛解开这个谜，心潮澎湃，端起了相机，看生活如明镜，照在人心里。人的品德有高也有低，美和丑鲜明做对比。他能把灵魂中的污浊来冲击，愿美的鲜花开遍祖国大地。我也要像这样的美德来学习。今天我把两位护士拍照在一起，对，用春风化雨做标题，做标题。 非常感人的一段故事，春风化雨。欣赏了李文秀老师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精彩的曲艺唱段。

独行，杨小东誓死不屈，如清风挺立，只弄得狡猾的人他们束手无策，叹气穷。这一天夜已深沉，是叫二虎把杨小东带进一座三层楼厅范大昌，他迎上两步叫北兵退去，这贼子眉飞色舞，却与往日不同。他闭眼道长不笑强笑，说我了为清茶与先生压定，杨先生大行不屈，堪称好汉，高司令的粗鲁做法我并不赞同，可也是啊，杨先生未免有些性子太暴，咱们读书人能屈能伸方算英雄。吴语云良亲则睦，贤臣则主，杨先生能不瞒不何愁风卷山容。杨小东仰天大笑，老少爷快收起你那套，认贼作奏的卖国情，日本鬼子日暮空穷，贼还不知死，等着吧，人民早给你们准备下那条索发上，这个挨了骂的反贼却并不气恼，杨先生我是为了你的一家才不劝你投诚，不为自己也该替亲人着想啊，置亲人于死地那可不近人情，亲人亲人二字入耳，小东心中一动，表面上却未露声色，还是那么从容。我没有亲人，回答的声音平静。不，你有，这反贼要说有吗，我的亲人骗天下，那就是革命同志和爹地的兄。范大昌他狞笑一声说，别扯得太远，我叫你顷刻之间呐、啊，看个分明。说话间把小东拉到了阳台上，魔手指向对面的楼亭，这时 说不清。杨小东心内忐忑，他猜疑不定。走廊间对面楼窗一片通明，一个老人侧影在窗前一闪。 水深万重，儿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党，为人类解放事业英勇斗争。回首往事似锦年华，泪许多纵然是为党牺牲而死也光荣。念侄念母亲养儿女的辛苦，不料想帮助看年又受此苦心，让老娘受此连累而心和尽折磨，苦干了眼睛。你的父亲高礼暴动后被地主杀了，这一滴血债呀长记在娘的心中，旧仇未报，日本鬼子又把咱中国侵略。从此后啊，人民的灾难更甚满重，有多少长征路变焦土了，有多少田园乱逃生。幸而有共产党领导坚持抗战，毛主席拯救人民在这水深火热中，不杀尽日本强盗汉奸走狗，老百姓怎能翻身出头重见光明。娘今天为抗日媚骨说什么连累，纵然是我为国牺牲死也光荣。本鬼子已到了，日落黄昏后，毛主席领导人民将要全面反攻，这长夜将是黎明在望，我们要坚持到望，迎接东方太阳。涌进来汉奸司令高大成，这个家伙一脸的横肉，他满带杀气横冲直闯，气势汹汹，大喝道： 范主任好意叫你们母子团聚，听你们的言语是死不投诚，你们既然铁心效忠共产党，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我倒看看共产党人心肠有多硬，你们就是钢骨铁筋，我也把你们碾成钉。大叫动刑，一声断喝，花鼓上来几个匪兵，杨小东挺身而上把骨气掩护，老人家却推开脚儿，叫呐喊一声，我要见见你这位高司令，要名单好说，何必这么咋咋哄哄的？我的儿最听娘的话，你容我母子商量商量，好给你签名。高汉奸他以为老人旁而回心转意，忙说道：好，那就再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说罢一挥手，和匪兵一起退下，老杨母转回身来拉住小东： 东儿，你可懂娘的心意？ 小东说：懂。娘，您定有什么要紧言语官位说明。老人家深意暗暗说：我儿坐下叫为娘好好看看儿的面容。杨小东在母亲膝下半去半归：娘，您有话快说吧，这时间匆匆。老人家里里儿的长发又摸摸儿的脸，两只眼一一青山莫对交声：你是革命好战士，也是娘的好儿子，有你这样的儿子，娘感到光荣。让我儿革命到底，娘不再累赘你，只是有件挂心的事儿啊，我还未说清。老人说到此有点激动，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低声说：冬儿，他娘手上少了件和物，红心的戒指。儿子的回答也压低了音声，老人说：我把他送给了一个少女，他愿和你结为革命伴侣，战斗终生，就是你的战友银环，儿可愿意？这声音低微的几乎也听不清。杨小东心暗想：我怎忍给一个同志徒增苦痛，不答应又怕刺伤母亲破碎心灵，也只好微笑将头点。这时候闯进来善良的国王赵大成，贼问道：写不写名单？写。众匪兵忙把笔砚递到英雄手中，杨小东何必如墨，心潮汹涌，一挥而就顷刻石成上线。欠下冀中人民多少血债？要知道，血债还需血填平。我恨不得四岁的皮，十岁的肉，八岁的心肝。